及教育局相关古史人员55人，一路来到涞水县实地考察学习。考察人员一行先后到涞水小学、涞水二中与大赤土小学观摩。考察结束后，市教育局负责人要求要借鉴涞水县先进经验和管理理念，全力做好迎接教育部关于义务教育阶段均衡发展验收工作。7月6日，大雨如期而至，涿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全员坚持在工作岗位，启动防汛预案，有序做好城区防汛工作。7月6日，根据涿州市松林店镇两委干部规范化考核管理实施方案，经镇党委政府研究决定，松林店镇对2017年上半年农村社区工作进行互看联查综合考评。此次考评共分为两个小组，对全镇33个村社区进行考评。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受益。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常听外古道边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金海心的一首歌曲啊，送别，出自他2010年的一张翻唱专辑玲珑当中。那这首歌曲呢，大家是非常的熟悉，而这一张这个翻唱大碟玲珑也应该说是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就像他的这个专辑的名字一样，整张这个专辑呢是给人一种剔透玲珑的感觉。那在这一张专辑当中呢，是收录了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近现代家喻户晓的华语经典歌曲。丰富的和声，再加上电子音乐、爵士轻音乐的元素和人声部分的水乳交融，的确给人一种情真意切、温馨感人的印象。所以有人形容这张专辑的气质呢，是非常的优雅、清丽，而且呢会让你百听不厌。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 TFBOYS 的一首新歌，叫做《加油 ，Amigo》。 Amigo, four, five, six, hey, 加油加油 ！One, two, three, Amigo, four, five, six. 小宇宙 ，Go, go, go， 加油，我的朋友 ，Ho, ho, ho， 你是我最好朋友，我会听你到最后。

是牺牲，不可能不会变可能。你不是我该爱的那个人，虽然一起看过日月星辰，有些感情太怕认真，怕认真后悔是真，失了彼此的恒温。 曾佩慈2016年为电视剧《终极一班四》所演唱的片尾曲《我不是你该爱的那个人》，如此清醒啊，如此理智，就是能够看清楚在一段感情当中是不是自己所需要的那样的一种感情，或者说对方是不是自己最终想要携手的那个人，能够看清这一点是一种智慧，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伍佰在2003年《泪桥》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再度重相逢》。再次相逢，再次相逢，就是每一次的这种重逢其实都会让自己的心里面的掀起层层涟漪，都会有很多的感慨吧。所以我想这首歌曲所要表现的其实还是那样的一种难忘和难舍。 你说人生如梦，我说人生如秀，哪有什么不同，不都一样朦胧，朦胧中有你，有你跟我就已经足够，你就在我的世界升起了彩虹。简单爱你心所爱，世界也变得大了起来，说

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爱车车身划痕、剐蹭轻伤是否一直困扰您？斯图加特进口可修复隐形车衣，防划痕，终极保护原车漆，并为爱车提升亮度30%。快来斯图加特给爱车美容吧！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托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中国新闻消息，6号，北京至雄安新区的动车组列车首发，首趟列车上座率50%。这趟列车从北京南站出发，至雄安新区主要车站运行时间在80分钟左右，着力打造早进京津时当晚可回家，区域半小时一小时工作生活圈。北京铁路局表示，这趟列车沿线，尤其是雄安新区白沟和白洋淀地区的民众，往来北京将告别绕道保定或天津中转换乘的历史。北京晨报消息，5号，北京旅游学会、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了《北京旅游发展报告》及《北京旅游绿皮书》。绿皮书指出，近年来故宫所做的工作，完全建立在公共服务的理念之上。无论是其理念价值观还是具体措施，都值得全国公共资源依托型景区借鉴。北京旅游协会相关负责人透露，本次绿皮书课题内容将在今年下半年发布，北京将在全市推广故宫服务模式。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从丫丫学语到朗朗读书，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绘声绘乐，绘制幸福。 天上的星星多么美丽，可是没有你，一切都没生气。每一个孤独的深夜里，你是否知道我默默地思念你？我 在我心啊，很大气磅礴的一首歌曲啊，这是刘欢为电影《宝莲灯》所演唱的插曲。那在节目最后呢，我们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萧亚轩在1999年同名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标题曲，最熟悉的陌生人。也许在你的这种生命历程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角色存在，就是有一个人曾经是你最熟悉、最熟悉的人，可是有一天当缘分散尽之后，当两个人不再有交集之后，他会变成一个陌生人。这种所谓的陌生人呢，是因为时空的距离拉开了，但是他曾经又是那么的熟悉。这其实是感情，人的感情世界当中一种很复杂很微妙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吧。而在这首歌曲当中，就是把这样的一种复杂的情绪通过音乐表现出来。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佳慧，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还记得吗，窗外那被月光染亮的海洋，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曾经朗朗星空渐渐阴霾，心碎离开，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